联合策划，运河淘洗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85尾号7581和151尾号7140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定制的宝珠笔一支。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丽华快餐现在使用的是哪种食用油，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呢有3份，奖品就是丽华快餐100元的餐券，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丽华快餐董事长蒋建平。您好蒋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您好。 丽华快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 嗯。 那作为快餐行业的这个领导企业， 嗯， 丽华快餐一直对咱们的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哈。 嗯。 那么对于食品来讲，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之一哈。 对。 那么在原材料采购这方面，丽华快餐是怎么管理的呢？ 其实作为一个产品，特别是快餐这个产品，抓这个品质， 嗯， 应该说是源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采购的这个环境，采购的渠道特别重要。 嗯， 那么我们一直是把这个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再是价格服务。嗯。那么你要做好好的产品，那你就要选择好的原材料。 对。 在这个前提下，然后再看价格服务啊。那么丽华除了在品质上面有这个要求，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对整个原材料的把控有特别的严格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有现场检验， 嗯， 还有抽检，包括呢就是我们还有飞行的这种药检， 嗯， 各种的这个就是检验， 嗯， 检查，对于不合格的不达标的坚决的撤退或者撤换， 嗯， 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对这个呢始终是用这个系统来管理，就甭管你管理人员或者老板你在不在， 嗯， 都要严格的按照这样一套管理的体系， 嗯， 系统在运行， 嗯， 就是让不合格品就是不能进入公司的。 就是我们自己有非常严格的一套的这种检测的这个系统，不是说今天张三这个检测员是这么检测，李四那个检测员是那么检测，不是的，不管是谁检测，我们按照同样的一个规矩来。 对，没错，没错。嗯。 对供应商这方面，咱们是不是把控点非常严格？ 对啊， 嗯， 其实这个选择供应商应该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除了他的资质，那么更多的呢，这个就是看他的这个品质是不是能够啊，这个稳定。 嗯， 这个是需要通过这个长期的，不管一个系统的， 同时呢还要借助一些工具，比方说我们自己有啊，这个就是化验室，就是光这个化验室就投入了很多，然后呢靠一些科学的技术，就是你有些东西比方说你这肉眼是看不到的， 对， 你必须是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测，你有的时候你不检测真的不知道这里面这个就是有好多东西，因为我们所有进口原料必须是要我们自己要严格的把关，然后呢靠科学的这个技术的力量来保证你这个没有问题， 对， 因为这个要求或者说这个就难度太大了，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在这个上面。 因为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尤其是对于餐饮行业来讲， 对 啊，哪怕你出现一件小小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于整个品牌可能都是致命的打击。 没错， 嗯，所以在这方面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哈。 没错，所以我们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然后呢就是不能够就是出一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必须在这个上面是全力以赴投入我们所有的精力，包括我们的硬件上面设施设备上面要保证不出问题，这个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咱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供应商一直来讲跟咱们合作关系都不错，产品的质量呢一直也是不错来着哈，但是呢就是突然或者某一批次的这个产品出了问题，然后咱们从此跟他在合作上就有了变化。 对，我们应该说在这个上面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对这个出现问题的原材料我们也客观分析，一个呢是他们是不是主观上面的，另外一个呢确实是他们有的时候是没注意，我们也要客观的这个分析。原则上呢就是我们对就是说是你只要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你确实是在这个上面，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就是说他可能也没这种能力的，我们还是啊这个就是要分别啊区别的对待，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大家啊，是对消费者负责，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你消费供应商也必须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你如果说不能这样去做，那对不起，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咱们的自己的实验室检测的指标都是哪些呢？ 这个上面呢就比较多了，一般的来说呢有几大标准吧，然后检验比较多的呢就是说是一些细菌啊，包括是对一些这个含量啊等等，什么原子弹、 细菌的这种群落总量， 对， 农药残留， 对对对，好多方面呢，因为这个都是有专业的人、专门的人来做这些的东西，非常专业。 除了这个对于这些产品的这个在源头上质量上有把控之外，其实在这个流通的环节上也不能忽视，因为比如说一些新鲜的绿叶蔬菜，如果在流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时间长了也好，或者是这个保存不当也好，很可能到了咱们的手里之后就不新鲜了，那这个环节上我们怎么样去把控它？ 其实这个除了流通环节，这个关键就是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它的那个源头，第一个就是说光从感官上看就能够看得出这个绿叶菜的是不是这个新鲜，我们基本上大概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同时呢会做一系列的这个测试，比方说这个农残的这个测试，一种是快速检测，还有一种呢常规检测，还有呢就是抽检，然后对每一个批次进来的话呢都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检验检测分析，那么这个是能够确保我们进来的这个就是这个菜品啊，是不是啊有问题，同时呢我们为了确保的话它还要经过一定的浸泡，就稀释这样的一些杂物啊，包括也许菌之类的农残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啊，能够降到最低最低这样的一个程度。 因为丽华快餐嘛主要是做中餐嘛， 对， 中餐来讲那原材料就非常丰富了，米面油肉蛋奶蔬菜等等哈， 对， 就非常的多，包括一些调料哈， 对， 那么对于这些方面哈，尤其是米面油这些用量特别大的这些原材料哈，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 有，因为米面油呢应该是属于这个快餐上面用量比较多的，调辅料我们都是用的是一线最好的品牌的这种要求，然后呢小到一根牙签你都要就是保证它的质量，别人用就折了以后你就没在外面就没有东西替代了， 对，甚至有的牙签上面我们也看到有毛毛刺刺的那种 油哈，所以我们那个选择就是包括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因为在外面这个有的时候在野外吃饭你弄折了或者是不好了不合格品， 你就没有东西替代了，那么不能够用手嘛，所以要求这个东西必须是要好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是小刀跟牙签这个质量都要好，所以吃新的筷子我们用的竹筷是非常环保也非常质量非常好的、 嗯、 那么对米面油那这个大宗的要求就更高了。 嗯， 米我们是用的是东北的最好的一种大米，而且我们每年都要去他们这个现场，然后选择最好的品种，然后口感最好的，除了原材料好，我们内部来讲还要选择，就是我们一个是制造过程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这个就是口感水分啊就是营养都要到位，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内部，那么包括这个用油其实用油量也是非常大的，现在消费者对于好多餐饮企业不信任，就是说确实是就是这种地沟油啊什么也在消费者比较担心的。 对， 其实对于这种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包括中国还有很多一些知名企业，就是我知道的我们也在一起交流过的，其实我们是肯定是想办法就是说让这种油就是说是不能进入我们的渠道来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是用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其实这个价格比转基因的要高50%。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说消费者他对这个产品包括这些都原材料他其实也说不清这个好或者是不好，但是呢我们为了能够让你消除这样的一个疑虑，我们就用贵的就用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就告诉你你不用担心，我们在上面就是愿意投入，就是我们就是说原材料成本就是贵，就是但是我们必须是要用好的，绝对保证我们的品质，保证我们的质量。 其实对于有良心的企业来讲哈，就自己对这个原材料的这种选择和把控可能有的时候比消费者本人还要苛刻，是吧？ 对啊，因为一旦有这个问题他只会找你这个企业，作为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你所有的原材料你是在整合，你是把关，你不可能说是这个不是我生产的，我又不生产盒子，我又不生产那个就是什么豆腐， 我 哎，我又不产油，我又不产米。但是作为我来讲，我使用者的话，我有这个把关、挑选这个责任，我必须是要100%的确保，就是说我就是要做的，就是出了问题，你消费者就要找我，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找其他的商家， 对， 因为我要做好把关或者说是这个检查监督的这样的一种责任，你不好的不和平你不能进入啊，你不能这个那个，所以消费者找你是对的， 嗯， 对吧？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承担这种责任。 那对于我们来讲哈，有了好的原材料是一方面，有了好的原材料不见得能做出好的味道的食品，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好的原材料的基础上哈，去把控我们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能够让真的是做出好食物来。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们也经常跟我们的员工讲，就是说你别看这个盒饭就是说是好像只是一个盒饭就一件产品而已，但是你如果说是带着感情你制造这种精品制造美味佳肴的这种啊心情去做，你出来的是一个盒饭就一件产品而已，但是你如果说是带着感情你制造这种精品制造美味佳肴的这种啊心情去做，你出来的作品你做出来的这个盒饭味道就是好， 嗯 啊，就不仅看得好而且呢吃的也好吃，就是说人家都说哎盒饭很难吃，确实是这样，你天天吃确实是会吃你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让你难得吃一次或者偶尔吃一次就要吃出一种啊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对这个上面是有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不断的培训啊，包括我们就做了很多体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嗯，就是快餐也要做出那种系列大餐的这种个性的味道，是吧？ 对对对、啊嗯。 不是说快餐的味道都一样，是吧？ 对、啊。 要有丽华的味道。 哎。 在这一方面恐怕我们在要求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厨师啊等等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 对啊，其实在这个上面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啊还是主要是人的因素是唯一的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嗯， 你不能光只靠机器光只靠仪器和设备， 嗯， 就算是有先进的这样工具和仪器也要靠人来操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对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比方说我们厨师可能有职称，我们内部的话做饭的我们也职称就是叫蒸饭员，蒸饭的合格的他也算是一个技术工种，就算是有特长的有技术的他的收入是跟厨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培训一样的要求， 这样的话，这个对他来讲，员工他有也有积极性，他也知道这是一种荣誉。哎，我这个做好了以后，也是能够被认可的。 嗯，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说，在东城开了这种智慧居家老年餐桌啊，就是谈到这个智慧老年餐桌呢，它的所有的菜品都是机器人来做的。 嗯， 炒完之后急速的放到冷柜里边去速冻，然后通过智能的饭箱啊，你刷卡之后，它会瞬间加热，然后拿到手的是这种热餐哈。 嗯， 所以就想到，其实现在很多餐饮业哈也采用这种智能化的，用了这些高科技手段哈。 嗯， 对于丽华快餐这样大的一个快餐企业， 嗯， 咱有的时候一天要生产几千甚至几万盒这个盒饭。 对， 光靠人工恐怕不行吧？ 是的， 咱也得靠科技手段吧。 你说的太对了。 嗯， 其实丽华是最早引进和利用机械设备，就是一种我们叫机械化操作吧。 嗯， 最早的时候也在说，在讨论这个快餐是什么。其实快餐和餐馆和这个其他的不一样，其实就是快餐它是可以标准化生产的。 嗯， 那么标准化生产就是需要用一些机械加工机器设备，就自动的，我们自动生产机、自动预饭机，就像现在的自动炒菜机。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尝试过，我们也在做。 嗯， 啊，这个是不仅是国内国外早就有了。 对， 那么我们其实用了以后，包括这个就是跟消费者的反馈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全部的百分之百的全部使用这种机器设备，就是我们是现在用的，我把它称为叫这个深度工业化。 嗯， 就是说一部分是用一些机器设备，更多的还是有的是还是用人工来操作。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用工厂化生产的时候啊，其实消费者的反应并不好，原因就在于什么，就是就感觉消费者有一种这个提问，我到现在还是记得的，他说你们那个丽华那个饭叫没有锅味。这个那锅味，我就想的是不是我们这不是人间一火，这个没有锅味啊，这个机器做的这个，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还不理解，但是呢确实是经常吃的，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对这个就是口味啊味道啊有非常敏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后来我们啊经过这个就是科研啊就是调整，我觉得这个确实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方面不是全是不用机器，我们部分的都是现在还是人工来操作。 嗯，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自制的肉圆，其实这个肉圆机器做是效率很高的。 对， 就是说这个出来的话，这个我们不要用人工，现在人工这么贵啊，这个机器确实是这个成本会低，节省成本。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前道是用的这个机器，到后面我们全是用手剁的。 嗯， 人工剁的，当然现在也剁的机器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剁的味道比机器做出来的好吃。之前呢我们也问一些这个就是专业人士，我们也在这个讨论，后来这一直在不断尝试。 嗯， 这机器搅了以后，把这个肉的里面那个分子啊，他们专业的人就是讲，我们讲一下，他是这个就是说味道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全部给 破坏了， 破坏了，弄那个了。到多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分子就是全部给均匀的能够就是展现出来，所以通过制作以后吃剁的好吃。 就像我们大家平时哈，比如说吃黄瓜，拍黄瓜就比你切黄瓜要好吃。 嗯， 就是很奇妙的哈， 对， 就是人的味觉很敏感。 对， 另外我们也是觉得它可能确实它是不一样的，它内部的结构是发生了变化的哈。再比如说。吃惯了这个妈妈做的饭，我们到外地去吃饭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个味道即便再好， 嗯， 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妈妈的味道。 是的， 就是觉得老是问哈，说什么样的味道的饭菜最好吃， 嗯， 大家的回答就是妈妈的味道。 没错， 并不是说什么大餐哈， 是的，是的， 而是觉得是妈妈的味道。 对， 就那种味道，尤其是中国人的中餐，我觉得它是深入骨髓的。这种味道， 嗯， 它不是机器能够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味道里边是带着情感的。 你说的太对了。 嗯，所以人工在制作美食的时候，里边就会注入我们这些师傅们的情感在里边哈。 还真是这样子的。嗯。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更愿意吃一些人工？比如说馒头，要问，哎，你这是人工做的还是机器做的？人工做的就觉得好像这馒头会更好吃一些，是吧？ 哎， 嗯，所以在餐饮可能有些地方还真的不能完全采用这种机械化，是吧？ 是的， 还是比有人的这种劳动在里边。嗯， 对，所以我们采取的叫适度工业化，适度的这个支持， 嗯， 该用人工的还是要用人工， 嗯， 哪怕比较贵一点，也愿意。 毕竟是它是这个需要，就是我们啊带一些感情，包括带一些我们如何来做的味道更好，如何能够做的更加美味。 嗯， 那么这些也要的，这个是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是要这个，就是说要讲究效率，也要讲究恰到好处。 嗯， 哪一种最适合我们的？然后作为从餐饮这企业来讲呢，其实我是比较认为，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对的，我们要分析他为什么觉得家里的好吃。一个刚才讲的有感情的，妈妈的味道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呢家里边弄得放心，原材料我放心， 对， 还有一个呢弄得干净。 嗯， 因为自己做自己吃，选自己最喜欢的，然后呢弄得最干净的。所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在制作加工的时候就跟家里一样，你要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的，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洗。 你在比如说你在洗菜做饭的时候，你要觉得这个饭菜是做给你自己吃的，或者是做给你家人吃的。 对，就是要按照，所以我们都自己做自己吃，然后呢就按照自己家里边怎么做的，怎么要求的，就按照这样标准来做。 嗯， 那你用脑筋按照这个标准来做，还有做不好的吗？还有不好吃的吗？ 对， 嗯， 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有时候每一家酒楼有一家酒楼它自己的味道，同样一个菜，嗯，就是哎这家做的好，那家做的不好吃， 嗯， 或者觉得哎鲁菜是这样的味道哈，闽菜是那样的味道哈， 对， 粤菜是那样的味道，各有各的味道。 对， 但说到快餐的时候，大家很少有说到，哎这快餐有什么独特的这样的味道。其实我们也真的希望做快餐，比如说丽华做快餐的时候。 对， 但说到快餐的时候，大家很少有说到，哎，这快餐有什么独特的这样的味道。其实我们也真的希望做快餐，比如说丽华做快餐的时候，将来一吃，哎，这就是丽华的味道，创造出快餐中的一种丽华的味道来。这种味道也能够让大家啊深入骨髓。 对，我也希望， 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做快餐的人最高追求吧。 对对对，我们也是，特别是听到消费者的这个肯定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赞美，我们是最开心啊，这个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嗯， 那么我们也希望一说到这个丽华，哎，盒饭，丽华这盒饭真好吃，哎呦，它的这个口味真不错，我们是特别特别的高兴的。 嗯，好的这个食物啊做出来之后，要配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这个环节啊那也很重要是吧。我们在后期的服务以及我们的物流啊各方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实丽华它是一个专业外卖啊，做外卖的这个一个公司，它其实更多的工作量啊是放在配送上面，因为这个是属于新鲜食品，新鲜食品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要最快的时间， 对， 最短的时间能够送到客户的手上，所以我们这个做是我们经营理念叫一份即送，随叫随到。 嗯， 这个是我们最早是做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后来打出这个口号，我们在北京就是二十年前就打出，我们叫四环以内一份即送，随叫随到的。 嗯， 我们是用连锁的方式，我们用啊这种科技的手段，然后呢，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四环以内啊，就是随叫随到。 嗯， 然后配用这个无线对讲机，当时的时候这个就是用那个是可以汽车那个很多小面， 嗯， 然后呢配了很多的这个对讲啊，在外面哪里这个电话一进来，我们的这个送餐员就收到这个信息了，步话机里面一讲，然后第一时间就配送到写字楼啊，这个送到啊他的单位， 嗯， 等等，就办公室就很快就到达了，所以我们讲究的是快。 那丽华在北京应该布了很多点吧？应该。 嗯，对，我们布了这个整个每个区里面都有，我们一共有三十几个网点， 嗯， 及时的这个配送， 嗯， 这样的话，这个就送餐的半径、送餐的距离，我们都是在说半小时送到，我们基本上都是在15分钟左右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距离当中， 嗯，那我们的这个配餐员的队伍是丽华自己的吗？自己培养的，还是说跟外边合作？ 我们这个是全是自建的物流， 嗯， 我们自己有一套比较先进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就是运行系统， 嗯， 我们是通过网络化，现在有智能手机呢，当时的时候没有，我们是用的现在这个无线通信工具，然后把这个就是科技和我们的这个送餐结合起来，现在呢比较普及了这个智能手机啊，嗯，这个就是很方便， 对， 随叫随到，而且这个就是你在哪里我们都是可以用的是卫星 GPS 这个定位系统， 嗯， 是吧？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用这个商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使用。但是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更加好，就是现在可以实时更新了。当时的时候做不到。 对， 这个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啊，这个技术越来越好。 对我们来讲，其实也越来越方便。嗯、 对， 嗯，那对于这个顾客来讲，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点到丽华的快餐呢？ 可以很多种，现在除了这个就是电话、 嗯、 更多的其实用手机可以上网用 APP 丽华快餐 APP、 丽华快餐 APP 网站，包括这个就是小程序啊，电话还有啊、 嗯、 这个还可以打，一共有就常规的一般的就基本上有五种的就是说那个订餐的渠道，就很方便很方便的。 对，尤其是现在有了 APP 啊、嗯、有了这个网络，确实订餐非常的方便了。 对， 嗯，但是对于一些老人来讲不太善于用这些手段的、 嗯、 那么利用原始的传统的电话点餐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电话还是很方便的。 嗯， 对， 所以现在呢就是点到丽华快餐并不是一件难事，吃到丽华快餐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哈。 没错， 像这个假期期间到了这个中秋、嗯、国庆两节，对于丽华快餐来讲，这是你们的高峰呢还是你们的淡季呢？ 是淡季， 是吧？因为大家都要自己家里聚餐，是吧？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供应，就是说丽华是叫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逢年过节，就是随叫随到一个电话，你在节假日在加班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保证为您服务。 嗯， 但是呢对于丽华来讲，节假日的话是比较少的量，因为大部分我们还是送的是 office， 送的办公室，送的工厂，送的那个单位，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基本上我们提供啊这个正常上班的这个服务。 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祝我们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团圆，再会。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